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咧都系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咧，而家排到过去油站。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嘉苑。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就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大角咀枫树街去必发道方向，介乎必发道至到通州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啦，仍然都系封闭噶。咁就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大角咀枫树街去必发道方向，介乎必发道至到通州街之间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应该咧尽量利用假期做多啲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系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系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F.org.hk。 我是凌子维，师兄祠堂开张了个零月松啲啦。 祠堂中呢三位分成一家个智慧。 好开心㗎，因为呢我哋嗰啲特别节目啊，灯光熠熠耀祠堂呢啲呢好好反应啊。如果你未睇但係你又想迟啲参与嘅话呢，方法非常简单。就係 search,CHING, 中文字祠堂。我哋喺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呢度是星期六下午四点钟至六点钟，有我哋分别是 迪神、 师培、阿乐， 仲有奥摩利，大家好。 哇， 是不是突然间觉得成件事好趣致呢？ 是啊，八十年代的电视节目啊。 因为呢我哋要回归返以前一啲朴素啲嘅生活。点解我突然间会变成咁呢，或者我忽发奇想呢，啊突然间好想哇尝试下会点呢。不过我相信呢我習慣咗两三分钟之后我就已经会喊㗎啦。 点解啊， 咁我点解突然间会有咁嘅諗法呢，话说呢即係之前睇咗一个嘅新聞。个新聞就话呢外国有一个嘅男仔，咁佢呢就原来已经回归大自然嘅生活呢，已经三年咁 惊啊！个男人已经回归大自然，咁唔通佢已经 听咗？唔系啦，未听完。回归大自然嘅生活，头先咪讲咗系啦，已经三年咁耐。咁唔好以为佢系嗰啲五十几岁阿叔阿伯啊嗰啲，因为通常都系噶嘛。 原来佢七十啦， 即系系啦，就经历咗好多嘢啊，看透世间嘅事情啦，所有嘢都唔及我嘅呢个伟大嘅智慧空间。 唔系，但系其实你讲咧，而家会回归大自然咧，呢个系其中一个啦。第二最近有一个嘅典范都几劲嘅，就系佢用咗二十年嘅时间咧，将一笪地方明明系冇花冇草嘅，佢种到成个地方都系花花草草，用二十年时间系讲紧唔系一撮，而系讲紧喺外国，你都知嗰啲地有几大噶啦，佢系好大个范围，成座山咁嘅范围，布满晒草啊树啊，佢系特登种。 种完之后就为咗咩咧？希望有翻大自然嘅感觉。最后佢引嚟翻咩咧？ 我以为你话种完之后点咧，我就开始收钱啦，俾啲人而 家 好多人去打卡影相， 公园咁样， 啲人中意打卡影相，我开始收钱啦。 但系佢就系为咗呢个大自然做呢件事咧，有后面引嚟嘅系咩咧？所有嘅鱼。游翻去佢哋嗰个水域， 哦，嗯、 但系点解种花会引咗鱼？ 就系花花草草啊，花花树啊，花花草草所有都 有。 咁但系你讲紧系嗰个 area 唔系净系即系得干地噶嘛，佢都有可能有河流啊，哦、有啲溪啊， 真系好大。 佢连成个生态环境都变晒， 改变世界添。 系啊，几好啊！其实两个人自己就携手打造20年啦， 系 几有 feel。 如果每一个人都好似头先的神所讲嘅朋友咁样啦，可能大自然破坏嘅程度冇咁大。咁、亦都咧，其实咧，除咗佢之外咧，世界上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开始用唔同嘅方法去进行环保啊、希望个地球少啲污染啊，咁样啦。有啲咧再极致啲嘅，极致到我觉得我自己未必做到，但系我都想尝试下。 系咩咧？ 咁咧就系咧有一个咧读呢个市场推广39岁嘅男子，佢叫阿 Mark 啦。咁佢咧话原来自己曾经咧就喺呢个布里斯托嘅一间有机食品嘅商铺入面做经理嘅。以前系啦，以前嘅佢咧就完全机不离手啊，即系狂用电话啊、电脑啊，所有嘢经常性就 upload 佢自己社交平台嘅。不过佢突然间唔知点解喺3年前，即系头先所讲啦，2016年嘅12月到啦，佢突然间下定决心将所有有嘅呢个科技啊，全部嘅嘢咧开始禁止，唔俾自己用。咁、跟住之后咧，之后慢慢咧再极端化。佢话咧开始唔用呢个科技嘅时候，只不过系佢嘅起点嘅啫。好啦，之后啦，慢慢由呢个就咁删咗佢嘅社交平台啊，取消咗佢嘅所有信用卡啊，逐样嘅电器掉咗，甚至乎佢连收音机佢都唔听。嗱，香港 真系听唔到我哋啦， 咁啊唔得啦，真系 大家唔可以啦，系啦，即系如果香港嘅话， 掉都掉正收音机啊！ 你可以环保，可以回归大自然，但系记得 keep 住收音机。 系啊，啱啊，因为我哋要宣扬啊嘛。 系啦，跟住佢亦都话咧，而家嘅佢咧已经整咗一间自己做嘅小木屋。跟住之后直情系咧，佢系食嘅嘢系自己种啦。跟住之后甚至乎佢嘅牙刷咧都系用自己整嘅。咁佢点样整咧？就用啲墨鱼骨啊，自制咗啲嘅牙刷咁样，又用一啲嘅植物咧叫做肥皂草，咁就攞嚟洗衫。但我想讲，我之前都以为喂植物或者嗰啲粉啊、有机嗰啲点样可以洗嘢啊？原來而家咧有好多有機嘅鋪頭都有得賣，我都係聽入某一個嘅同事講，佢嗰個揸住一啱黃色，好似姜黃粉咁樣黃色嘅嘢喎。 我見過， 係啦，好似即係早幾個禮拜我嗰個嘅金粉咁啊， 啱 啲你食嗰啲啊，你食嗰啲啊，咁跟住之後我話咩嚟㗎？洗嘢用㗎，好強㗎，去油嘅力。跟住之後我嚇 冇味嘅。 我唔知道有冇味，因为一啱我冇打开嚟。 哦、okay ， 跟住但系佢就话好好嘅，真系好去到油嘅，系啦，洗嘢嗰啲一流，仲要系唔知道用啲即系有机嘢嚟嘅，咁样即系 天然嘅， 绝对唔系番碱咁样。咁、好啦，咁跟住讲翻呢一个嘅 Mark 先啦。咁佢就话点解佢会有咁样嘅谂法咧？佢话因为咧佢之前咧就系受到人即系觉得人类不断喺度破坏环境咧，令到咧即系佢觉得啊、我想追求翻自然嘅生活、因为咧即系如果嗰啲嘅工業主義咧，即係而家都已經開始消滅緊個地球，入面有好多生物啦，例如海洋啦，又充滿住垃圾啦。咁、我哋成日都聽人講話啲魚類咧，唔知50年後定唔知幾耐之後就已經係越嚟越少，有啲種類直情係我哋食開嘅都已經未必有。 係、啊，同埋有啲生物咧，你見到因為人類嘅一啲產物而影響到佢嘅身體嘛，即係譬如海龜咧，之前咪有條飲桶攝咗落佢個鼻哥度咧， 好、多呢啲噶。就算我哋生活化啲嘅、平時我哋食嘅紅鯊魚。其实陆陆续续而家已经系变咗做一个濒危嘅， 买少见少啦。 系啦，咁嚟紧 红鲨鱼都冇啦。 系啊，就嚟 少咗好多啦，已经好贵嘅，同埋红鲨鱼而家喺街市， 唔系你人包嗰啲，系街市嗰啲。 街市食嗰啲 啦，都觉得好惨啊！ 即系所以银包嗰啲越嚟越少噶啦， 分分钟人包两张红鲨鱼先买到一条红鲨鱼啊！ 所以其实咧，有好多人都会呼吁，就话尽量唔好食红鲨鱼啊，或者有好多咸水即系海水嘅鱼咧，尽量都不如大家食海淡食淡水鱼啦，即系嗰啲嘅。咁好啦，咁另外啦，就系呢个嘅树木亦都不停俾人斩晒啦。咁而且咧，即系过去我哋嘅50年咧，已经原来咧丧失咗咧差唔多60% 嘅野生。的生物噶啦、即系过去50年系冇咗60%，即系一半有多、 好短時間啫， 係啊， 咁其實都幾驚喎呢個數字。 所以啲人即係成日都話咧，我哋即係唔環保咧，個世界其實即係越嚟越冇咗好多嘢。 可能係高速啊嘛。 可能嗰種嘅冇咗好多嘢咧，係影響到你嘅食物啦。當影響到你嘅食物，就你嘅身體都出事。 同埋， 所以啲人就講話要即係注意一下呢樣嘢。 同埋好深刻印象一次就係我睇電視咧，就講一個北極嘅節目咁樣。咁佢本身我哋未睇過電視之前，都成日聽人講話北極其實融緊雪啊，即係係咯。好個現象好差，點知我睇個節目嘅時候，佢唔係專登做出嚟嘅，係個主持人喺度講緊嘢嘅時候咧，講幾秒就隔離嘣一聲一座冰山冧，再講多幾秒就嘣一聲另一座冰山再冧，所以其實係好真實嘅呢樣嘢係。 有陣時我見到呢啲好心痛，而同埋成日睇到話好多嘅唔同嘅動物啦，即係例如又話 啲 北極熊啊，係啊嗰啲又話遊唔到上岸瘦曬啊， 瘦曬係啊， 係啊有好多呢啲嘅。咁好啦，咁佢自己都有講，佢就話喂即係咁樣嘅生活，咁會即係係咪真係好易適應啊？三年、哦，咁佢就话啦，一开头嘅时候系好难挨嘅，咁咧想饮咖啡，同埋最中意就系曼联，即系睇波啦， 睇电视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最后尾连佢嘅爱情都受到考验嘅、因为咧佢嘅爱人咧已经喺上年嘅夏季嘅时候已经同佢分咗手啦， 好 sad 啊， 佢谂住过更好嘅生活，点知一啲最重要嘅嘢流失咗， 爱情同面包点样拣啊，真系 系，又或者咧，即系个女朋友可能都接受。受唔到自己，喂，我冇得上社交平台，冇得睇电视，咁样，即系可能系咁样嘅。咁但系人哋中间发生咩事，我哋唔知啦。不过咧，咁佢就话啦，而且咧，即系除咗冇咗朋友，即系女朋友离开咗佢啦，有好多佢原本平时可以随手得到嘅嘢，亦都要取舍，或者会而家都挂住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我真系未必真系做到，就系、是。佢嘅朋友都已經越嚟越少啦。 啊，呢、這個最 sad 喎、哦，因為其實如果有人陪你做嘅話咧，係件事冇咁難噶，連朋友都冇埋，女朋友都冇埋。 係啊，因為點解咧？個個而家就係你上社交平台，你已經見到曬自己身邊朋友會 update 嘅狀況啊，所有嘢噶嘛。 係啊。 咁你而家冇嘅時候，你就已經越嚟越少知道喂個人做緊咩啊？你仲要係冇嘅時候，人哋都唔知點揾你。咁、佢就話啦，佢有啲好好嘅老友啦，亦都聯絡越嚟越少，因為點解咧？佢而家咧會想。想用筆同紙去寫信去同人溝通啦，但係佢身邊啲朋友咧就已經少啦。而家試問你即係屋企啦，唔好講話你公司，公司你一定有紙有鉛筆啦。你屋企仲有冇紙，仲有冇鉛筆？分分鐘未必有。 鉛筆其實真係冇啦，紙就有 嘅。我有紙都難揾啊！講真，真係 有嘅原因有鉛筆咧，都真係仲要留低。有時我哋有一啲嘅信啊，或者有啲收翻嚟嘅信咧，你唔知用唔用得，即係會唔會再改啊？所以變咗你有支鉛筆旁身都幫到你，但係咧有幾多張真係可以叫寫信嘅信紙啊？ 哇！我得翻嗰啲珍藏版嘅，一細個嘅時候咧，擺喺嗰啲籠底，諗住珍藏嗰啲咧。 係啊，我都係嗰啲。 同埋你會發覺你想寄信咧，你屋企冇郵票咯。 呢個係真喎， 呢個係嘅。 係啊， 我記得曾幾何時諗住寫一封信咧，突然間好 urgent 嘅，我屋企真係冇一張白色嘅 A4 紙啊。 係噶。 係啊，要即刻落街買啊，係。 係啊，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嘅。咁佢又講嘅，咁佢就話雖然咧即係朋友咧即係越嚟越少見啦，不過佢嘅爸爸媽媽就反而好支持佢呢個決定嘅，因為咧每個禮拜佢哋都會仲用書信去來往嘅家書啦。家書呢個字好耐冇聽過啦。係啦，飛鴿都冇咁過分。 家書一聲關注， 咁佢應該都仲會行去寄信嗰啲人嚟嘅。咁佢就話啦，不過雖然佢之前個女朋友離開咗佢啦，但係佢已經結識咗個新嘅女朋友咯。咁兩個人咧，每隔幾個禮拜先見一次嘅。咁佢都話啦，佢好難去探佢。咁你知佢，因為始終佢畢竟好接近大自然啊嘛。但係佢哋會寫情信嘅，咁所以呢樣嘢就好似感覺上面比喺手機上面 send message 更加好。咁調翻轉我都係，我成日都講話，我中意收到聽眾嘅信。咁而且 寄多啲啦，大家 咁我觉得书信来往系正嘅， 系有感情啲嘅， 系啦。咁同埋如果真系情侣间写个情信啦，或者纸条啦，系嚟得珍贵过你电话入面 send 嘅 message 嘅，呢、這个真的 绝对系，即系你写字，你系一笔一画咁自己写落去噶嘛， 有生命好多， 系啦。同埋每个人嘅字迹啊都唔同噶嘛， 系咁佢都话啦。 而家佢屋企入面咧就得蠟燭啦、油啦、燈啊嗰啲去照明嘅啫，油燈去照明。咁同埋咧，如果煮嘢嘅時候或者你要凍啊，即係外國凍啊嘛，佢就會燒木頭去取暖嘅，冇廁所，所以佢無論係洗碗、洗衫定係煮飯嘅時候都用好多時間，因為佢已經又要重新再去著火啊嗰啲嘛。咁、哦、不過呢種嘅生活咧對佢嚟講係好自然嘅。咁佢都話啦，即係喺呢個生呢、這個嘅生活咧，即係唔會佢會因為呢個生活而唔放弃所有的事物，因为他会觉得 取得了现在有的是换来的就是平静，还有他会觉得人应该活在当下，他有时候会有什么娱乐呢，就是钓下鱼啊，散下步啊，踩单车劈下柴啊，望下天发 呆 啊，啦啦，其实这些的感觉上面回归大自然，听他这样讲又好像很舒服。问下你们，你们又会不会舍得放弃所有的东西跟住之后就去呢个嘅大自然生活 啊？其实我自己咧都觉得放低电话咧好紧要嘅、嗯，因为我上几两个礼拜到啦，我都即系讲咗个周记咧、嗯，就系讲话喂，其实放低电话咧，你唔放咧，你系个人放唔松、 嗯、 因为咧紧 张咯， 因为嗱不嬲都讲就系话你成日都低头族啦，你发现唔到你身边好多嘅事物啦，可能你搭地铁、嗯、明明见到个靓女嘅，又或者见翻一啲你好耐冇见嘅朋友，你见唔到咯。 嗯， 因为耷低头嘛， 系啊，佢又见唔到你，你又见唔到佢，咁、嗯、所以咧，你个隔膜就好大啦。跟住你话哇，真系好耐冇见，其实唔系啊，上个礼拜我见到你噶，不过你见唔到我啫嘛、 啊， 即系好多时候都有呢啲情况啦、嗯。第二样嘢就系，当你放低咗之后咧，你去有几耐冇试过真系放低电话出去踩下单车？ 冇啊，通常你会带住个电话啦，跟住久唔久一停低，你拎出嚟睇。 系啦，就连踩单车你都停唔到啊！ 系啊，真系要导航嘛， 系有导航啊，或者你要影靓相咯。 呢样嘢咧，我大概两三个月前试过一次，因为嗰个礼拜咧，小弟嘅工作真系非常之繁忙，好辛苦，个 WhatsApp group 系咁喺度响。 你日理万机啊嘛， 诶，冇咁讲，边度教你的神哥系？咁咧，我就真系试过一个星期日咧，大概俾咗四个钟头自己，真系唔带个电话出街。咁咧，我就发觉原来咧喺呢十年里边啊，我真系睇少咗好多嘢，同埋听少咗好多嘢。因为有时 你睇少好多人咧， 会当然会啦，系、嗯、啦，就系、是、发觉你出到街咧、啊，我最印象深刻就系咧，我遗忘咗一种声音，就系呢条街度行咧，其实有时上面啲霓虹光管咧，佢系会发出啲滴滴声。 你平时喺边度睇霓虹光管啊？ 咁旺角啊，佐敦道都好多嘅咁样。 嗰啲街好危险噶。 系啊，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你放低个手机嘅时候咧，真系会喺条街度睇到好多嘢，同埋你本人嘅六角嘅感官啊，系会出翻嚟嘅。你会听到好多嘢 ，feel 到好多嘢，闻到好多嘢，甚至因为你唔会将个 concentrate 摆咗喺电话度啊嘛。 但系我成日都讲噶，如果冇咗电话嘅话，我谂我真系死得。所以我头先都讲我话，如果俾我尝试呢个生活，我想嘅，但系三分钟之后我已经 ham 噶啦。因为我系嗰啲咧紧张电话紧张到咧，我就算即系我有嗰啲依赖症啊，我系直情系知道冇人揾我都，我会几分钟啊，我会揿着佢睇下系咪有人揾我咧。我有阵时会幻想有人揾我，电话震咁，跟住但系其实喺揿着佢冇震噶。咁跟住我 有幻觉， 系啊，同埋我会系嗰个依赖到咧，我电话去到大概70%、60% 最盡噶啦、 嗯， 我一定要周圍揾叉電，我、哦、死啦冇電啊、嗯！一去到40%嘅時候我就騰噶啦個人，即係我會係勁驚嘅。咁、哎、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冇電話係真係唔得嘅。 我哋多啲 WhatsApp 啊，冇理啦咁樣。 嗱，但唔係啊，但係咧，其實如果你問我而家嚇有一樣咧，我唔可以冇咗嘅嘢咧，係耳筒。 我以为是眼镜添， 我又反而耳筒我可以唔需要， 我唔得啊！我试过将个耳筒漏低咗喺屋企啦，我行出街每一日都攞攞，冇一刻系攞攞乱 啊！你系咪嗰啲就算去到边度都中意听歌嘅人啊？ 唔系，因为我即系觉得我需要， 音乐等于的神， 我需要系啊！我想做音乐情人啊！我想做音乐情人啊！所以我就好俾心机想，所以我想俾心机跟阿子成学下嘢咯。 咁你勤力啲咪得咯？ 我成日都有听噶，系我成日都有听，唔系我成日都有听噶。但系咧，我就系话我唔可以冇个耳筒，因为我发觉我出街咧，即系耳仔唔塞住，好似突然间冇安全感。嗱，呢样嘢唔系与生俱来。 但系你唔系塞住咗，你听唔到周围嘅嘢，更加冇安全感咩？ 因为咧，你塞住咗耳仔咧。就算我唔聽歌咧，我都好似好自在嘅。但我就係話呢樣嘢其實冇話點解嘅，就是、我慣性咯，就是、因為我慣咗。我以前可能成日都中意聽歌，係咁聽係咁聽，聽到咧我瞓覺都可以戴住 headphone 係咁聽嘅。咁、 啊、 但係到我而家出咗街咧，突然間冇咗呢樣嘢喺身咧，就唔得啦。 你習慣咗，就好似人一樣，你突然間冇咗個人，你就會覺得好唔慣。 可能系啦，可能个寄托冇咗，系啊，唔系佢即系佢爱情世界乏味嘛， 系咯 ，sorry 啊，俾你发现咗， 跟住又平时又同阿乐夹喎。 系咯， 诶，唔好成日 讲下讲下，你真系有机会噶。 系啊，佢个样开始越嚟沉， 似我定似你 啊？嗱，咁啊， 呢位去到极致，你先能够讲。哇，你越讲越沉啊，真系好似啊！你两个嗰种香味咧，咁都好似啊！你哋咪同一只香水啊？ 好，我想继续讲咧，就系咧，手机亦会引申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好多城市人咧，其实系患上咗呢个直颈症。因为小弟就是我，其实我因为我仲未得闲去睇医生，但系咧我发觉近呢几年咧，我睇过啲病征噶嘛， 因为佢自己睇自己嘛，冇睇医生啫， 我怀疑啫。但系个数据的而且确话，城市人系因为玩手机而得到直颈症嘅比例系非常之高嘅，而家系。咁我条颈真系几痛下嘅呢几年。 唔系，或者我听到有一只叫龟颈咯。即係好似烏龜咁樣嘅，你平時玩手機玩得多啦，咁你會有啲寒背啦，又講，跟住咧你條頸咧就會向前傾啦。咁同埋咧，哎呀，我記得啦嚇，之前有個醫學嘅調查講咧，你條頸每伸長一寸咧，其實你已經成你條頸係承擔著緊多十磅嘅重量嘅。 係啊，所以越烏低腰就越重啦，條頸承受壓力，同埋好多而家都市病啊，叫做肩周炎啊、肩頸炎啊、手嗰啲叫咩手肌手定叫咩 咩網球手嗰啲係 類近係即係總之。所有的痛症都是很大机会是因为电话而引申出来 的。是啊，所以就不想那么多什么肩痛肩痛呢，那讲肩啊，真的放低你的电话，好享受你的星期六日啦，好吗？ 滴滴仔周记。 今日咧就睇咗有条片咧，就讲一本书。咁呢本书咧就系教啲小朋友咧英文生字嘅。嗱，入边嘅生字咧，我同你咧都可能真系拗爆头，都唔系好知点样读。深到咧，连一啲大学生啦、中学生而家读紧书嘅人咧，佢哋都唔系太知点样读嗰啲生字噶。但系反而对一啲小朋友嚟讲咧，佢哋又识，仲要好铿锵有力地话俾你知呢一个嘅英文生字咧系点解噶。嗱，睇睇呢本书咧，反转后面一幕，原来系俾一啲18个月大嘅小朋友咧睇嘅英文书。嗱，咁啊两个问题啦，18个月大真系睇得明，真系记得到啲生字。片入边嘅小朋友咧听完都话，吓，18个月大嘅时候，我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另一个问题衍生嘅咧就系代沟隔膜啦。代沟咧系父母最怕最担心嘅。一嚟又唔想脱节啦，二嚟咧又唔想同啲小朋友冇话题，但系第时啲父母咧就唔使再惊啦，因为呢个代沟咧已经唔系你同小朋友嘅问题啦，而系而家去到小学、中学呢一层啊，已经有一个代沟。因为如果而家真系睇紧18个月大嘅呢本英文书，当我哋大下大下大到上小学嘅时候，可能我哋已经唔能够再用一句说话就系话有冇搞错啊？咁简单你都唔识噶咁样，佢哋会换嚟一句说话同你讲。唉，我嗰啲英文生字你又识几多个啊？ 风过去了视野的雾，兜兜转转丢失地图，也跨过似直接的路，天天发觉太多错觉，更加悔觉深奥。奋力过，若已未算做好，尽过无限的清数，趁盛世逐秒地倒数，只想将所有倾倒。大概一路是这一步，并教过多多少少算如何，活到这步。上挫折亦先跑步，高高低低先知命途，重创试验我深度，多少中意再多讽刺已经够我心重，脚下每步也是赤土造，冬雨华丽的周遭有待我逐寸地去铺，几多风霜也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日本东京，展开一年四日访问行程，是日本踏入令和时代的首位国宾。期间会同日王德仁和皇后雅子会面，亦会同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多项活动。行程期间，特朗普会同安倍打高尔夫球、观看双扑比赛、共进晚餐、举行首脑会谈、出席联合记者会和访问横须贺基地。警视厅出动25,000人负责特朗普的保安工作，是历来最大规模动员保护政要的一次。分析说，特朗普访日展现美日同盟关系的稳定性，但外交背后两国在经贸领域仍然存在分歧。特朗普将力图避免将对立表面化，但对他来说贸易谈判非常重要，可能会向日本施压。欧盟代表就修订逃犯条例发出外交召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昨日会见欧盟在香港的代表和部分欧洲国家驻港领事，听取意见和作出解说。林郑月娥说，问对方实际的关心以及法例如何令他们的国民或商界担心，但他听不到具体意见，对方只是宣示立场。他重申会听取意见，如果可以消除国际疑虑，特区政府愿意继续做。被问到欧盟发出外交召会是否前所未有，林郑月娥表示做法并非前所未有。他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外国领事曾经就同性婚姻表达立场和关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认为有关举动是出于对条例的误解，对问题掌握不足，亦都涉及地缘政治因素。有团体分别举行活动支持和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全港反送中联席在观塘港铁站外摆街站反对政府修例。他们表示会在全港各区摆设超过60个街站，向市民讲述修例的严重和紧急性，又呼吁市民上街表达不满。另外，保公义撑修例大联盟一连两日举行巴士巡游，支持修订逃犯条例。联盟还截至今日中午12点，收集了超过44万份的联署支持修订条例。医管局行政总裁梁柏贤希望年底前可以增聘大约50名海外医生，他说一直有20几名海外医生等候来港行医。自医委会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实习要求之后，再增加20几名海外医生符合资格。林柏贤在一个论坛说，专科的公营、公私营协作要小心处理，因为容易令医生投向私人市场，导致公营体系人手不足。出席同一论坛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现时公营医疗体系人手短缺，当局已经透过不同方法舒缓，包括增加医护学额、推行自愿医保、在地区成立康健中心等等。他表示首间地区康健中心9月运作，希望增加市民的预防意识以及做好分流把关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翻狮隧咧，龙尾排到过去天马苑。咁另外啦，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方面咧，亦都系车多繁忙。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咧睇翻另一个封路啦，就系为咗配合金门电缆工程，由今晚10点至到听朝嘅6点，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会暂时封闭噶。咁就系为咗配合金门电缆工程，由今晚嘅10点至到听朝嘅6点，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会暂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咦呢？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而家喺市面上虽然有出售一啲有开关水掣嘅花洒头，但系呢类型嘅花洒头绝对唔可以安装喺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度使用噶，因为花洒头上嘅开关水掣会导致热水炉内嘅压力唔能够透过花洒头排出，造成压力过大，继而发生爆炸。同样道理，呢类电热水炉嘅出水喉管系唔可以加装开关水掣，又或者系接驳至浴缸或者系洗手盆嘅水龙头，以免发生危险。要安全使用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先要聘用注册电业承办商以及系持牌水喉匠进行安装，仲要喺每次用完之后将电热水炉熄咗佢，唔好长期开住。如果喺用紧电热水炉嘅时候有异常情况，例如跳掣以及系怪声，就应该即刻停用，然后联络供应商检查同埋维修。当然，安全起见，应该安排有经验嘅技师进行定期检查啦。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奇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超越平成后，一起迎接令和，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月后。 寻常事认真做。 茶餐厅入面有一个叫做水煮蛋，即系我突然间又忽发奇想呢个嘅牛奶糖啊，抌落一杯滚水嗰度，即系个水煮牛奶糖。 啱我而家有暗黑料理啊！ 好震啊，揸住嘅时候。 闻下臭唔臭啊？ 阿乐。 哇！ 从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的神、思培、阿乐、魔莉， 寻常事认真做。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思培、阿乐、魔莉， 寻常事认真做。 哇，火嘢嚟啊！ 唔系、啊，你系 马月佳啊？你 我就系知火嘢嚟。 成日都话要做个更好嘅人，唔知你有冇讲过呢个说话呢？要 be a better me， 生活上面呢，其实原来做少少嘅调整已经差好远㗎喇。想更加吸引住人嘅眼球，一起跟日本嘅名模嚟一个小习惯大改变啦。平时我哋坐铁嘅时候呢，最怕见到喺车厢里面嘅嗰啲树熊啊，黐住条柱嗰啲柱男啊、柱女啊，就唔好做啦。而吊环同柱，你又估下拎住边样嘢会有气质啲呢？我知道呢，有啲人会忍唔住两样都拎晒先够安全感啊。安全当然最紧要啦，不过如果想优雅啲嘅话，呢一位嘅日本名模呢，佢就话主要都系靠自己，顺便呢就练下核心肌肉，俾啲腹力，俾啲小腿力，企直条腰，夹紧个 pat pat， 有位坐都尽量企，就唔好同人争位啦。如果玩手机又怎样优雅啲呢？佢话注意缩同伸啊，缩即系咩咧？缩紧个下巴，伸直你条颈，这个有小眼效果噶。跟住手机尽量摆喺你嘅心口嘅高度，挺胸收腹。玩手机嘅时候，你估单手好定双手好？ 我平时都是用开单手的，但是他说用双手好啲，一只手就托住，一只手用嚟控制，唔好用指甲去碌个手机啦，尝试用食指嘅第一节啦。他说这样就是最优雅，睇落年轻十岁噶。果然要做一个靓人，是时刻都不能够松懈的。不过如果少少的改变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加好的话，又不妨试一下嘅。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慢动作。星期啦，我哋揾嚟重量級嘅嘉賓，佢就係人稱風老總嘅私人藝先生，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而家咧就已經係一個 ACG 全方位策劃人啦。你呢個身份其實喺過去呢幾十年咧，係原來即係每一個十年，每一個十年累積翻嚟嘅。 咁一講就三十幾年前，好得人驚咁，即係好似個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咁樣。係咯，我比較特別就係每一個十年，唔知點解命運安排咩都好似有個轉變。轉變之後咧，就另一個十年又做一啲其他嘢咁，但係其實都係離唔開 ACG 嘅。 係， 譬如最近呢幾年啦開始啦，即係我公司上。之后咧，我就将公司嘅业务开始咧都分工得好啲，就俾起码我公司有 CEO 啦，有 COO 啦咁样。朋友都问我你做啲咩职位啊？咁样，其实我系叫天文台台长， 即系摸住晒所有嘢。 唔系，系负责收风，即系我去负责睇下个行业发生嘅嘢啦。咁啊，就睇下个成个大方向策略应该点行啦。因为佢哋如果坐定定喺公司，其实好难知道出边发生咩事嘅。 同意噶，即系等于我哋做节目主持咧，净系坐喺直播室，你永远唔会知出面发生咩事。 系啊，如果喺香港，我都会一定会尽量出席啦。不过近年都会唏嘘啦，因为出席嘅人越多，其实代表咗咩咧？ 大家都越 得閒，即係呢個係都有少少唏噓。咁我希望可以即係、就是、我自己喺呢行，其實都叫飲呢行嘅奶水長大啦。咁希望自己能力有限啦，但係都希望可以幫呢行做少少嘢啦。 嗱，講到呢一點都好關鍵，即係仁哥點解有咁廣闊嘅網絡啦？我哋而家咧就即係翻翻去以前三十多年前。初头入行嘅时候，你系即系从事个咩岗位，喺边度做？点解一路可以储到呢一个咁广阔嘅 network 咧？ 同性格有关啦。其实点解会咁都系爱啦，都系爱啦，爱漫画啦咁。咁你问我，我其实而家有参与动画嘢啦、游戏啦、即系漫画啦、小说啦，包括 ACGN 啦嘅嘢啦。咁你问我最中意系咩？我始终都系最爱都系漫画嘅。呢个我谂同个人嘅成长有关嘅。咁我哋见到大家啦，即系我哋三位都系一个。漫畫愛好者或者甚至有啲愛會比我更加犀利，譬如佢起碼會儲嘢啦，儲到啲舊嘢啦。咁但我自己就唔係好儲，我就儲記憶嘅，儲一個經驗咁樣。咁嗰個年代咧，我其實就都係住喺電器度，維園隔離嗰、那個維多利亞公園隔離嗰個電器度。咁嗰個我而家都經常成日翻去啊，年紀大就好驚啊，成日都會翻去睇下啲舊陣時嘅地方。咁住喺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有一個天橋嘅。佢又唔係天橋底，其實概念都係天橋底，天橋嘅二樓，即係我每一晚瞓覺嘅地方啦。其實隔一個牆啫，隔離就係 馬路啦， 馬路嚟嘅。咁當然佢就唔係地下馬路，佢係天橋啦咁樣。可想而知個環境幾惡劣啦。咁惡劣即係，但係後生仔嗰陣時唔會 覺得係一件咩事。 咁我樓下有個喺橫街嗰度個飛鴨鋪啦。咁個飛鴨鋪就真係嗰度擺咗書喺度。咁後屘我熟咗之後，我哋基本上就算唔知發都去睇書嘅， 打書釘。 睇完之后就当然迷上咗啦，咁就因为咁而开始想入行啦，或者甚至想 参与啦， 系啊参与啦咁样，咁直至到中学嘅年代，初中啊一年班，即系一年班嘅时候，咁我就有一次胆粗粗就唔知点解就真系着住校服走去玉郎嗰度见工。咁有好玩嘅地方就係、是、啦，我唔知點解我係要入玉郎喎，呢、這個奇怪。咁我同阿馬明成啊或者其他啲朋友呢傾偈嘅時候呢，佢點解唔入玉郎，因為佢覺得玉郎好難入嘅。咁我其實入去就唔係做即係都做唔到社話，但我又決心一定入義勇軍。咁我就總入去嘅時候啱啱佢哋公司呢就個分析部呢，即係漫畫分析部，咁我就缺人，咁就嗰陣時總經理阿奇文傑啦，大師兄就同我不如你做住隔離 team 先啦， team 先啦，遲下先咩啦。咁但係原來呢個騙子嘅手法呢層出不窮，咁多年都係原來騙咗好多人嘅已經。 係、哦、啊， 諗起我就知道啦，因為佢喺嗰個時間原來有一班人呢突然間係走曬嘅、 okay. 差唔多走剩兩個人。成間有原本有十幾人就走成兩個人，咁、那個部門啦，因為點解呢，因為成日開通宵又要扭計人工，所以夾埋一齊去扭計。咁嗰陣時咁勁嘅玉郎年代，咁你邊用去到你喺度搞搞震咁，咪全部炒曬咯。咁、所以喺嗰個時候缺人缺得好緊要，咁佢哋喺嗰啲助理請人嗰啲信嗰度求其拿啲信，咁咪請一班人填滿咯。所以我哋呢啲係叫壯丁嚟嘅， 係 徵召入伍咁樣。咁入去嗰陣時，那個部門就有兩個人咯，一個好出名係蒙眼佬啦，係、 哦、 啊，另一個就係林一，即係後屘做編劇個林一嘅，嗰陣時都係做緊分析嘅。咁頭先你話究竟分析係做啲咩咧？通常咧一本書全部都係手畫噶嘛，做完張稿之後，去到我哋嗰個部門咧做製版嘅工作，幫佢將用影機啦，將佢影咗個黑白稿啦，咁啊用手沖菲林喎，嗰陣時黑房手沖菲林， 自己沖啊， 係啊，自己沖嘅，自己沖。咁當然你見到如果啲線啊窿曬嗰啲咧，應該黑眼瞓嘅。 一通常鬧， 都唔係好理嘅，因為點開通宵？因為我哋嗰陣時好惡嘅，因為點解呢啲工作係其實都幾厭惡性 ，dirty work 嚟噶嘛。 因為夜晚通宵做嘅時候，你仲想點啊咁樣？即咁，然後咧我哋係配色啦，自己用 CMYK 即係印刷嗰個四隻色去配色。咁配完色之後自己寫啦，所以我所有嘅色。除咗一啲指定嘅色之外咧，其實咧有啲大部分嘅色都係我哋自己配嘅、 嗯， 即係譬如你點黃子夫件永遠都大紅啦，因為大紅嘅色係最易 配一攞出嚟嗰隻就係、是，所以就咁多次係咪？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呢啲顏色點解會咁咧？唔係因為黃玉郎嘅意思，又唔係馬榮成嘅意思，係我哋嘅意思。因為點解我哋揀一啲最快可以做出嚟嘅嘢？基本上成個分析部係由一張黑白稿，直至到做成 CMYK 四張嘅菲林，就交俾人廠嘅人。咁、那個時間係即係我哋負責嘅工作。咁喺嗰個年代，這個部門係極之緊要，因為佢係其實當你做完之後，直接印刷嘅嗰個過程，基本全部做曬嘅。 係即算係而家年代咁講啦，大約就係後期製作好關鍵嘅、 後期而家我哋當然用電腦啦，咁電腦就係、是、其實你即等於你將黑白線 scan 落電腦，然後喺 Photoshop 入面上色。配色，然後再將佢係啊做曬之後，跟住將個 file output 咗出嚟，然後交俾印刷廠去印刷，即係嗰個過程咯，成個過程。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個部門緊要就係話，如果求其玩嘢，將嗰個寫個唔知咩字咧，咁你都照印得出街嘅，因為佢通常咧一太趕咧。出街嘅時候都冇人再睇一次， 監修啦， 係啦，即係我哋自己監修翻，係、啊，即係咁樣。嗰時候後屘阿黃生93年出嚟之後出咗本《千字傳奇》， 係， 如果讀者有印象就激發咧，唔知點解出世嗰陣時係紫色嘅， 係， 咁然後紫色咧，跟住佢就嘔咗一粒鑽石定咩出嚟咁樣嘅，咁然之後嘔出嚟之後咧，嗰、那個人、那個 B B 就會紫色之餘咧就變翻正常人顏色嘅， 係， 但係因為佢冇講明啊。所以我哋紫色一直都紫色、哦， 怪得啦。 系啊，咁所以咧就其实系做色做错咗，咁后屘要度条桥，令到佢变翻正常色。咁所以经常都会有呢啲咁嘅嘢出现。 有趣，有趣，有趣。哇，咁呢个就真系守住美门咁滞 咯。系啊，系啊， 出街之前嘅。 所以其实对于其实我咧都算系直属呢社会部嘅一个部门。系啊，其实原则上如果以现在嘅制作啦，或者大陆啦而家嘅漫画制作啦，根本上系助理部门。即係佢一大陸叫上色部啦， 係 係啊，所以全部都適於微視咯。即係大家講個僆仔，譬如阿邱福雄咁樣， 咁嗰陣時間佢僆仔嚟啫嘛，咁大家都係僆仔，咁會一齊玩。嗰、那個年代，因為我哋成日都會等通宵啊，即係 等收稿， 等阿黃玉郎啲稿啊咁樣。嗰陣時我哋喺北角度咧，有個天台嘅，咁大家我做本講貓回憶錄都特登講咗呢件事出嚟，將一啲好玩嘅嘢。嗰、那個年代，因為大家都係講緊十六七歲，咁啊，我記得喺上面跳。霹靂舞又有啦，成班但系慘啊，全部都係男人， 即係呢個你哋嘅神秘基地啦， 係啦係神秘基地咁玩咁樣嘅無聊。 龍哥啦，有福龍啦，仲有幾多個係同你一齊咁樣玩 嘅？哦，好多咯，當然楊軍會比較多嘅，因為譬如邱福龍就係楊軍啦，譬如阿周勝啊嚇，即係咁樣咯。咁其他咁阿馬 Sir 即係江英雄幫邊咧就比較乖啲嘅，即係比較斯文啲，咁所以佢就我呢啲咁乸仔嘅嘢咧，佢未必要咁。參與得咁多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基本上，因為嗰個兩譬如包括壽星幫啦，係、啊、即係阿漢文嗰組啦，咁樣，咁其實都嗰時嘅組別都好多， 係啊，即係基本上好多個唔同梯隊。 因為八六八七上市前呢個時間，基本上係叫做最輝煌嘅時間。而家諗翻都好興奮。其實如果翻翻轉頭，原來發覺呢個時間好短嘅啫，四至五年度，嚇、即係如果嚟八一年向你計，呢五年其實我哋好多人都係一生難忘。因為佢每一日發生嘅嘢都係向前嘅，即係譬如例如啊，無端端黃玉郎話會拍戲喎，無端端咦阿奇文傑識到李麗珍，即係而家講好似好似好震撼咁啊，咁啊即係會不定有嘢事發生，跟住話誒話搞上市咩㗎，我哋完全唔識喎，咁我覺得見到佢揸嘅靚車啊，咁哇喺你諗下，我頭先講緊我住喺嗰啲咁嘅劏房地方，咁見到嗰啲咁嘅嘢，咁成個人係 好有遠景，好有目標， 係啊係啊係啊， 好有希望。 好咁嗰陣時，反而對人工嘅感覺唔係好強烈。我記得我入行係八一年到八百人工，八二年到咁上下。咁但係其實我可能我三個已經變咗2000蚊啦，好快。 哇，好好靚啊！ 嗰陣時阿龍哥阿邱福龍一個月係講緊3萬。 哇！ 咁你計條數嗰陣時嗰、那個 好誇張喎、啊， 百幾年啫喎。 係咯，嗰陣時即係等於而家幾十萬一個月加。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但係即係僆仔都唔會有好強嘅感覺。咁、但係問題，如果翻轉頭，你嗰陣時嗰啲銀行工可能都係講緊三四千蚊，三四千蚊。咁你係講緊一個人係揾緊銀行工嘅四五倍咁樣。 唔止、十倍咁滯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 啊、 震撼喎呢個數字。 咁、你馬榮成600萬都仲誇張啦。係啊，邱福龍都算係高人工嘅其中一個啦，因為佢淨係做三個封面，即係每一個禮拜。咁、但係佢嗰時年薪都講緊40-50萬，50萬到咁上下。咁因為佢仲有花紅咧， 係 啊。咁連我啲僆仔咧都有花紅喎、我就算我一個月4000蚊，可能一年都有萬嘅，即係有3-4糧咁樣嘅喎。咁所以嗰個年代係 3-4糧好勁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嗰陣時既然咁好福利咧，咩原因令到你開始自己出嚟創業咧？ 主要係因為黃玉上嘅事，即係佢86年上嘅事。咁上市之後咧，將若干嘅有啲部門嘅人咧搬咗去灣仔，咁就拆開咗，都營造性冇咁強啊。咁佢上市散咗，咁同埋老實講，多少一個感覺到往來開始都係炒股票為主，畫畫咁即係嗰個感覺，佢個漫畫好似嗰個聚焦唔係好重。咁我哋變咗有啲人就其實唔係諗住創業嘅，老實講，我從來都冇諗過自己做老闆。喂，咁落去都揾啲辦法嘅喎，咁有啲人都係因為 hea， 好似都冇乜嘢。嗰時我已經叫一個小頭目。下面有一班人幫手，咁但係咁樣點呢？每一年喺等緊出糧，咁我又覺得好悶啦，想轉啦，咁咁啱出面有個機會，有間公司想同我一齊，我哋一齊搞緊公司，咁我咁我咪走咯，做咗5年到啦，就離開咗玉郎。咁加上之前因為上市嗰時，我有啲股票賺咗啲錢，佢因為我呢啲小頭目有啲內部認購嗰啲賺咗啲錢，咁我咪攞住筆錢去試下做其他嘢咯，咁樣 咁眨下眼當黃狼啦，又出翻嚟啦。咁嗰陣時其實咧，公司都發展咧都 OK 成熟啦。你係最奮身去撐黃生嘅喎。 係啊係啊，好彩地食到一個漫畫百花齊放嘅時間啦。因為自從黃生上咗市之後咧，開始好多公司開始離開啊。即係譬如包括自由人啦，後屘開始馬榮成啦，或者甚至牛佬啊，佢哋自己開始出去啦，抗事啊。即係小威啊！我好多公司出現咗，變咗我嗰陣時出去都係做一啲後期製作嘅公司嘅時候，變咗我生意好多。我諗我哋嗰間叫精藝啊，都做咗20幾年啦，漫畫分析公司，基本上我諗全行有80%嘅漫畫係我哋做的。 哇，嗰、那個年代嚟講係好厲害， 基本上全部即係你講天下咩龍神啊、海洋嘅書啊，啲全部都我哋做嘅。 咁所以就即係建立咗嗰陣時一個好豐富嘅網絡啦，因為好多公司都同你有合作。 因為基本上有合作，你就一定識嗰啲老闆。我哋用一個好傳統中國人做生意嗰種好客氣啊，好尊重對方啊，同埋好有誠信，即係話真係應承到做到做到啦咁樣。咁慢慢建立嘅。咁直至到阿黃生出嚟嗰陣時，92、93度咁樣啦，就會出嚟。咁全世界都覺得佢即係唔會太好嘅，因為始終佢都 有經歷啦， 係有經歷啦。咁但係問題個包就係佢大家都對佢手畫嘅有懷疑啦，因為去到嗰個年代其實天下已經出咗啦，風雲嘅質素啊， 亦都有好多後起之秀。 係啦，咁你點可能會再你自己寫嘅書，人哋會覺得你老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因為我之前喺頭嗰十年我認識黃錦郎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人咧真係好驚人嘅，鬥志啦，個氣勢。佢之前嗰十幾年咧建立過嗰個所謂人脈關係，多少我有啲跟佢學嘅，即係話起碼佢對人啊對成係真用真誠去對，所以我覺得佢一定即係一定 OK 嘅，即係同埋我自己對於我自己嘅漫畫分析公司，我唔係要求做好多嘅，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叫做係B to B 嘅生意，即係佢係只係做一個製作，好重要就係對方一定俾我做，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呢個唔係我最後嘅生意嘅，所以我覺得只要夠做其實已經 OK 嘅。咁 嗰陣時有呢個諗法都唔容易喎，因為喺最輝煌嘅年代已經有呢個諗法， 又唔係喎，點解會創業啊？我驚冇得路。呢個係我先天嘅嗰種對未來嗰種有啲恐懼。就 或者係渴求啦， 係啊，咁我就希望可以做多啲嘢，就或者即係學多啲嘢，令到自己嗰個安全感再好啲啦。咁所以我覺得黃生一定會 OK 嘅。咁同埋如果我係做幾本書，足夠嘢俾我做啦，我唔需要再周圍去揾嘢啦，我又可以做其他嘢。咁所以佢出嚟時候，我覺得出嚟之前嘅大約半年到一年咯，基本上我都冇接觸呢啲嘢，不停咁訓練啲人啦。 所以往後嗰十年都真係主力係做呢一個後期製作。 嘅又唔係嘅，其實我就當我用咗一兩年時間將成條 team 搞好咗之後咧，咁其實下一步咧，我就想將佢電腦化。 講到呢度都只係講到佢第二個十年啦，咁接住落嚟第三個十年又會係點咧？下個禮拜我哋揭曉啊！想聽足本嘅話，記得 click 翻上嚟 teamhard.rthk.hk 聽翻足本嘅慢動作啦。 在天空上，用我的愛去畫長虹，情話已嚟前面，留在吧。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再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偏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 咁啊，多谢晒子龙嘅慢动作啦，吓寻常是认真做。阿乐咧喺度提一提大家，今日咧系会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咧亦都有雷暴噶。咁咧个气温咧就系26至29度啦，吓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渐转南至东南风嘅。展望咧随后两三日咧都会有雨噶，啊咁啊寻常是认真做，系啊同大家讲声啊，今日出街咧都记住要带遮啦。好，今日咧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7%吓。5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几个同大家再见。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嚟前面，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笔飞纵。 領域仍然存在分歧。特朗普將力圖避免將對立表面化，但對他來講，貿易談判非常重要，可能會向日本施壓。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嘅慢线咧有意外噶，龙尾排到过去富山道桥底。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嘅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富山道桥底，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睇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咧都系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噶，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反方向喺蓝田入口嘅龙尾咧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九龙区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七点正，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今年4月28日至6月2日举行。来自18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将会参加8项体育竞赛，大家一起来为自己那区的运动员打气啦！全程投入精彩比赛，发挥体育精神，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吓，你屋企用储水式电热水炉噶？咁会唔会冲冲下凉跳掣噶？ 梗系唔会啦。不过如果用下咧，发现个电热水炉咧有异常嘅情况，例如跳掣或者系怪声，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啦。同埋联络供应商检查以及系维修。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超 B 知识会社。 超越平成后，一起迎接令和，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 今聴いてるのはバ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かつて兵士たちは歴史のままで。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月号。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呢个课题咧系好啱思培讲噶， 爱情 系啦， 定系贪靓扮靓？ 冇错，爱情同贪靓扮靓 crossover。 你知唔知加埋系咩啊？ 加埋系咩啊？ 三只字嘅 猪 卢思培 发 发咩啊？ 发人 哦，唔系两个字啫咩？ 花喎、啊，花，我聽到白啊，白咩咧？ 嗯，白乜嘢花？就睇下点样可以， 癫癫地咁咯， 系啦，系啦。嗱呢样嘢咧，系女孩子好似感觉上会唔会着重多啲咧？就系、是、个人仪表。 嗯， 你哋讲紧呢个个人仪表系对对方，例如你要约会啦，你出去见面或者识一个人啦，你开始要对佢有印象，你会留意佢咩先咧？ 啲鼻毛冇突出嚟。 我屋企鼻毛 一定系外形外观， 外观嘅外观嘅。 我觉得成日观感干唔干净， 嗯哼， 系啊，我好怕啲男人留长指甲嘅， 哦， 菌黑边我更加秒， 菌黑边真系顶唔顺， 系啊， 男女都唔得啦， 尤其是嗰啲手指尾嗰啲咧，我真系想三拍咗佢， 佢真系有用噶， 咩啊？ 嗰个手指尾有用噶，你睇到佢嗰啲黑边唔黑边嚟噶， 系， 佢系嗰啲，佢系有啲物质嚟噶， 系啊，同埋有啲人话系风水指甲嚟噶， 哦，系，我都有听过，我都有听讲过， 系 一定要留嘅， 系啊， 即系等于 你信嘅话咯， 系啦，即系等于有啲人咧会留嗰个后面啊头发啊。会留一条尾嘅， 系真 男 的水差唔多。 男仔留唔系女仔留， 系啊，好幼一条嘅， 系啦， 见过呢 手指尾咁幼 嘅 啫， 唔剪得嘅， 系 吓都系同风水有关噶。 佢哋觉得系啦，咁样咁就有啲咁样嘅嘢嘅。 我记得我读书大学嗰阵时，其中一个教授咧就系留咗一条好幼嘅头发咁样掹出嚟，咁我哋个个就叫佢做天线特特 B 啦。好，讲完。 佢唔系专登留嘅，应该 佢专登嘅好长噶，即系由头壳顶留到条颈。 喂，但我想问 阿 阿莫，即系觉得指甲长短啊嘛。 嗯、 你望下我唔知道阿洛嗰啲指甲系点嘅。 点解即刻揾我？嗱，我 系 好 唔使俾尾指嘅成只。 我系好紧张剪指甲嘅、 啊， 因为其实咧，如果我有指甲咧，我系会觉得不安噶。我试过一次咧，真系喺街度见到自己指甲长，跟住我去一个约会啦，跟住我系专登翻屋企剪咗指甲先出，因为会好不安见到自己。 咁最后个约会成唔成功咧？ 梗系唔成功啦，翻咗屋企剪指甲啦。 系啊， 唔记得咗啊， 个女仔走埋 啊，单身紧多到而家都系。 但系咧，其实除咗个人嘅仪容之外咧、嗯，男士点样吸引呢？我觉得咧，佢嘅言下嗰啲叫咩啊？言谈啊，佢嘅得唔得睇啊，全部嘢我都觉得系睇你会唔会扣分。 今日咧，我就想讲呢个加分定唔加分，有几个睇下你哋觉得啱唔啱，男男女女都用得嘅，系对异性嘅加唔加分。 嗯、 第一，佢喺讲说话嘅时候，佢嘅笑容可唔可观？ 加好多分。如果可观嘅话咧，因为我嘅择偶条件就系我好想揾一个笑容好灿烂嘅 阳光嘅， 系。 其实你都好灿烂噶啦。 可能就系因为同我似。唔系，有啲人话如果揾另一半系想揾啲相似噶嘛，即系会特别有吸引力噶嘛。 哦 ，OK、 啊。 佢、okay? 自己答。 我问下师培阿乐 O 唔 OK 啊？好啦，第二个、yeah. 就系佢会嗰啲眼神啊、目光啊，俾你一种安全感。 点样为之安全、啊？ 即系佢望住你嘅时候， 佢好狠嘅，但系佢好安全咁得。 有啲男仔会斯斯缩缩噶嘛？ 系啊，斯斯缩缩，但系佢好安全又得唔得？ 唔系个眼神俾你望到佢唔系唔舒服嘅。好 firm， 好实净，系望住你讲嘢。 哇！ 你有冇遇过啲咁嘅人先？我有遇过啲咁嘅男仔。 我有遇过。如果嗰个人咧好定神咁望住我咧，我会回避眼神嘅。我觉得呢个人一定有龙溜噶。 哦， 系啦， 我哋试下先。 可能欣赏你。 我真系想杀咗你噶。 佢冇回避我，仲话想杀我添。 我会觉得系有种温柔嘅感觉出嚟，因为有种柔和嘅眼神系唔同嘅、嗯，即系唔好掘住人，或者又唔好闪闪烁烁啊， 去 回避又唔回避之间啊，咁样，我觉得你温柔地望住人就已经 OK 了。嗱，我哋快去有几个咧，其实都系嗰啲咩风趣啊、幽默啊嗰啲梗噶啦。其中一样嘢就系、是、佢整体嘅仪容究竟干唔干净，就 系 阿莫头先讲嘅嘢， 系咪？有冇须啦？有冇嘢突出嚟多得滞啦？ 系啦，好啦，以上我有。呢幾樣嘅產品，同一時間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睇一睇下啦。你我哋擺咗張相上去嘅，俾三位拎住呢支嘢， 好正， 感覺一下究竟佢有乜嘢用？ 呢一支咧，睇落去外表咧就係、是、一支樹枝嚟嘅，係咪啱啱喺草後面？係咪啱啱喺後邊？ 好、哦，你可以形容多少少啊？ 咁大約咧就兩隻手指咁長到啦，咁圓形一碌嘅，有冇特別嘅味咧？我就闻唔到有味嘅 呢样嘢，根本其实唔需要形容得太 detail， 讲一个字就明。呢、這个根本就系桃花。 你讲好多个字喎， 我再讲短啲，桃花嘅树枝嚟。 我哋名侦探莫莉，你闻到咁样样，你觉得佢系咩嚟咧？ 冇味嘅， 冇味。但你觉得佢有咩用咧？ 同你嘅仪容有咩关系咧？ 我即系攞嚟占卜嘅。 嗱，OK， 占卜 催旺桃花运嘅。 嗯哼。 喂，呢支树枝入面应该劲劲地嘅。 点解咁讲咧？ 圆笔料嚟嘅，似系。 哇！圆笔料哦。 我嗰样系精炭， 我直情系搣碎晒佢嚟。 咁同你嘅 仪 容有咩 关系 咧？ 我觉得我如果要隆鼻嘅时候攞去顶高佢啦。 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咁样应该融咯嗰支嘢。 顶高个鼻啦，如果我突然间食完嘢之后冇牙签嘅话，会攞嚟撩牙啦。 你肯定撩到呢支啊？ 等下呢啲位， 我呢支啊真系撩到。 或者可能 massage 咯。 哦，即刻 firm 咗去水肿。 系啦，刮下啲边啊咁样。 呢支嘢同埋含住喺个口可保平安咯，应该。 含口服，切勿吞服，但要含喺脷底。 嗱，呢支嘢可能对于你哋突然间揸上手咧，好奇怪啦。但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要用嘅话咧，你其中一个边啊，嗱，有两端噶嘛，其中一端你系要泡水之后先用到嘅，会唔会估到多少少啊？ 我攞嚟刷牙嘅， 冇错，呢支系一支牙刷嚟嘅。 好得意哦！呢个木制嘅牙刷，但系啲须喺边？ 但系我想话，你系要揾到呢一只嘢咧，先至能够用得。你哋手上唔系一支普通嘅树枝，佢系一支杨柳树嘅树枝。 哇！搣碎晒，贵唔贵噶？ 哦，唔贵唔贵唔贵，唔贵嘅。但我话俾你听，你要揾佢咧，好难。 点解啊？ 原来佢系我去就即系街市去问啦，我想揾杨柳枝啦。佢话：唉，好彩啊！你过咗四月咧，清明就冇噶啦。原来只是一个时节有得卖的。 是那会不会有分的，即是啲人会拿来扮它的，即是譬如好像桃花又拿梅花去扮，即是会有分这些的嘛。 嗱，扮就。 杨柳枝会不会有些东西可以呃人？ 嗱，为什么会用杨柳枝呢？先讲一讲先。嗱，我先就说其实它是泡水用啦，是不是？原来在古时呢，在这个唐朝很末代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是用这个杨柳枝去代替牙刷的。而这个牙刷就是泡咗水之后，当佢溶咗咧，佢哋系会用牙齿咧咬翻碎佢，咬到佢碎变成一嗱，你搣落去你感觉到个手感咧，其实佢唔会散得好紧要噶，佢都叫做有少少纤维丝咁嘅。但系咧，佢就咬碎咗之后咧，原来就系攞嚟就咁刷牙用。 我想问你喺街市买呢三支系几钱啊？ 佢唔系好贵嘅，就十零廿蚊嘅咋。 三支 唔系一束啊，因为仲有其他嘅，即系我仲有其他用嘅。呢三支系搣出嚟嘅，一条搣出嚟。 你唔会分几集讲嘅啩？ 我唔会。但系咧嗰阵时佢哋用，你见到而家三尖八角岩岩沉沉啦，系咪？ 嗯。 其实系要批一下佢嘅。 系咪批到斜为止，跟住捽落啲牙度啊？ 你泡咗水之后咧，佢就开始溶噶啦，开始化。 佢会溶。 佢会淋啊。佢会淋身啊！ 咁你做咩而家？ 咁 你 就会搣，因为而家呢个咧，我哋唔可以攞嚟试啊！我惊我整完之后咧，佢攞嚟试啊！即系因为我哋而家唔系古代嘛，可能同佢古代嗰个圆嗰啲嘅料。 你 听我讲埋先， 你 听我讲埋先。 八分几钟嘢同我讲用唔到。 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即系我意思，而家我哋用呢一只咧都可以攞嚟刷牙，不过同古代嗰啲我唔知道有冇好大嘅分别，但你一样可以少用。 冇嗰啲绿啊嗰啲咯。 系啦，因为同埋始终而家我哋种植嘅场未必可以攞嚟。要咁样用啊嘛，即系如果你谂住当佢真系攞牙刷用，佢未必可以咁样用。 即系可能而家有啲农药啊、化学物质喺里面， 系啦， 真系好细心。 喂，但系咧，我想 咁大个圈讲完之后都用唔到。 唔系用到嘅，呢、這个都用到噶。 咁你而 家即系呢个都可以嘅。我就系预咗你会咁讲，所以我先唔试。 我唔理你，阵间你拍条片刷牙俾我。 好啦，嗱，但系我想话咧，我哋其实自己知道啦，佢系用呢啲做牙刷啦、 嗯。 牙膏啊，点搞咧？ 牙膏 有冇谂过咧？ 会唔会有啲食物咧系可以黏黏地嘅？咁跟住就可以将佢搓成一嚿咁样包个口度。以前冇香口胶，咁而家用啲古时香口胶咯。 又或者我觉得系好似古时啲人冲凉咁样，咪放啲花嘅叶喺个浴缸度嘅，个盆度嘅，即系攞啲树攞啲花嘅叶落嚟捽落个牙度，再加埋呢支杨柳枝。 好啦，嗱，大家都谂得好，哇，又好复杂，又要摘叶又剩啦。其实唔系嘅，原来古代佢哋咧系用一啲嘅山草药或者中药咧，佢哋系喺入边捞匀咗盐碎之后咧，就攞嚟做一啲嘅清洁用。 咁佢哋啲牙咪好黑好黄咯、啊？ 咁佢哋会用水清洗噶嘛？即系例如你吻完啲伤，你吻完一笪，你见到佢黑掹掹，你都会搵佢洗洗之后佢干净翻啦。 我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而家我哋而家都市人啦、啊。 有阵时啲牙嘅黄咧，系因为我哋饮茶饮得多，食一啲关于有色素嘅多。因为我自己有食中药嘅，咁所以我估古代嘅人，因为佢哋都系食中药嗰啲噶嘛。再加上如果你头先所讲啊，用中药或者用一啲药即系草药 有药用嘅嘢啦， 系啦，含喺个口度捽捽完之后，咁其实某程度上佢哋啲药。即系嗰啲牙会变啡黑色或者黄色 嗱，好啦，我同你而家你啱啱讲话牙黄嘅问题嘛，我跳翻去现代啦。原来咧喺现代我哋点样去拣一支牙刷？嗱，在座三位你哋嘅牙刷屋企系硬毛啊定软毛啊？ 硬毛嘅我系 硬毛嘅， 系 软毛嘅你两个， 我用软嘅。 其实软毛先至系得嘅，原来 系啊，因为硬嗰啲咧，之前有人讲过咧，即系有啲提过就系话硬嘅毛咧，好容易会刮伤一啲嘅珐琅质啦，同埋啲牙肉啊嗰啲噶，所以尽量最好就用软嘅毛咯。 系噶，因为其实咧，我哋有牙黄嘅问题咧，有啲嘅牙医咧都讲过，喂，就系、是、因为硬毛，我哋经常磨啊。磨爆佢，嗱你都听讲过珐琅质其实好坚硬噶嘛，但系讲真的，你磨爆佢之后，其实佢好难会复修噶嘛，佢复修又要时间啦，所以你变咗面头嗰阵，你开始越嚟越磨，越磨越入咧，其实入边嗰啲都系黄嘅。嗱，我自己去漂过牙咧，你我唔知道你有冇做过漂牙嗰啲， 我有做过啲美白牙齿嘅 treatment 咯， 系啦， 但系唔系漂嘅， 因为我当初咧去做揾牙医去帮我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咧，我系试过牙贴嘅，但系我用完牙贴之后真系唔得。咁我就再问个牙医，个牙医话：，梗系啦，你入边面头嗰阵都已经玩完啦、 啊， 就可能我就 系 虐待得佢多啊。 咁点算咧？ 经常冇噶啦，其实 可以修复定系 嗱，咁其实嗱， 质嚟噶嘛。 因为市面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令到你啲牙叫重组啦。咁但系嗰啲你就问专业人士啦。咁但系而家就话俾你听，如果你发现你屋企啊，点解我刷极啲牙成日流血啦、牙周病咧，就系、是、因为你拣硬毛定软毛嘅关 系。同埋好容易会令到牙齿会敏感。 系啦， 系啊。咁但系我想问一下的神哥，系今次港珠特工队，咁你点解会整呢个题嘅？ 唔系港珠特工队咧，我就系话俾你听，古时究竟啲人点样用？但系既然头先你讲话我要试一次嘛，系咪？我要试一次嘛，我就试俾你 好啊！ 我真系拍片，期待你用呢一支杨柳枝点样可以攞嚟刷牙？我哋攞水。 Es la puesta o salida de sol。凌晨一刻睁开这双眼，看天际的紫蓝。车的钟叫响起，暖光照出欢颜。 La Fée, La Fée， 人人其名如心有稀奇，来静坐下，一日花儿开启，心跳听到吗？花尽岁月出走，还未有定下。理论与真，不敢有所想， 终会遇见月球。 余隔一周， 阿乐， 哇！今日咧请咗一位嘉宾咧，佢就系一位空中服务员啊，佢叫做 Jacob 啊。Hello，Jacob 你好啊。 Hello， 阿乐你好。 系嗱，咁而家咧，大家搭飞机已经系一件吓好嘅好寻常事啦，系咪吓？即系唔系话难过搭巴士好多啦，已经吓，即系所以大家都会咧接触到佢哋噶啦吓。咁今日点解会请 Jacob 上嚟咧？就想同大家咧从一个空中服务员眼中咧吓了解一啲关于吓搭飞机嘅二三事。系嗱 ，Jacob 咁，不如咁啊，我由行上飞机嗰一刻去问你一啲吓一啲关于乘客与空中服务员之间嘅问题啊吓。首先讲搬行李啊，其实好多人都会攞住好多行李上机噶嘛吓，我成日见到有啲人咧可能会嗌个空中服务员去帮手搬咁样吓，呢方面你点睇咧？其实， 如果系乘客咧系老弱伤残啊，或者系孕妇嘅话咧，我哋一定系会帮助嘅，会一定会协助乘客嘅。咁但系调翻转，如果系一个正正常常一个大男人拎住一个行李，无啦啦 高马大，无端端就话你过嚟帮我攞咁样吓， 咁其实。我呢样想澄清一点就系，其实空中服务员个职责咧唔系搬行李咯， 冇错啊， 我哋系会协助乘客去揾空间挤行李，或者系帮佢 執好個行李櫃，即係俾更加乘客擠行李咁樣咯。 嗯， 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因為搬乘客嘅行李太重而我哋受傷嘅話咧，其實公司嘅保險咧係唔包我哋嘅。 哦，咁樣嘅， 咁變相呢個損傷就一世噶啦，我哋帶住噶啦。 嗯，多唔多乘客係咁樣嘅咧？即係明明牛高馬大，身體健康，無端端就總之就我想你幫我搬上去嚇，多唔多呢啲人嘅咧？ 都多噶，同埋其實男仔有陣時都蝕底噶啦，好多佢又不分國籍、不分年紀嘅，好多好多人都會叫你搬行李嘅，咁但係我哋都會好禮貌地拒絕，就話其實唔好意思啊，自己行李要自己搬嘅咁樣啦，我幫你揾位擠啦咁咯。 嗯，明白明白，所以大家都係啦嚇，即係如果自己搬到咪搬咯。咁飛機上面幾十幾百人嚇，咁如果大空中服務員係講真得個十零個，咁你點樣幫曬咁多人呢？係咪 ？OK， 好啦，咁跟住應該坐低咗就會講下啲安全指引啦，係咪？ 嗯，係冇錯。咁尤其是啦，如果坐喺緊急出口通道嘅乘客咧，通常咧空中服務員都會提醒佢哋咧， 係 所有袋仔啦、背包仔啊。小包包嗰啲全部都系唔可以手揸住或者放喺凳前面凳底都唔可以嘅，因为就算我当你坐其他行数啦，都唔系放喺自己凳底，系要放喺摄前方凳底嘅。 哦，摄喺前， 因为你自己个救生衣就喺正你个位下面嘅，所以你贴住自己个位嚟摆咧，反而阻住你攞救生衣啦。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时， 哦 ，OK， 系啦，咁所以通常好多时都会提醒下挤上行李柜啊咁样样咯。 即系呢个动作咧，个意思就系话，当有啲乜嘢，万一有咩危险事故发生嘅时候，就系可以令到自己最方便、最快逃生，系咪？ 系啦，冇错。 多唔多唔合作嘅乘客咧？其实呢方面有。 都有时都会有嘅，因为可能佢哋觉得即係有种概念呢，可能飞机有老鼠嘛，飞机老鼠 真係㗎 其实又未必係嘅，真係极少数极少数，但係可能佢觉得钱财嘅嘢我梗係揽实好啲啦，咁但係其实我哋都会同佢讲，其实淨係起飞降落呢十零分钟嘅时间啫，飞行途中呢、哦、只要安全带灯我熄咗呢，其实你可以攞落嚟揸住冇问题嘅。 嗯，明白明白，係啦，咁即係大家就不妨合作少少啦吓，都係嗰一阵咪放低佢囉，都係为大家好，係咪吓？仲有呢、嗯、 跟住例如起飞之后啦，会唔会派入境表嘅，咁好多时好多乘客都未必记得带笔嘅。 係 咁会问其他空中服务员借笔啦，咁有啲航空公司啦，大型嘅航空公司真係会提供都会一啲筆啦，係会可以当係souvenir 咁派俾乘客嘅。咁、 嗯、 但係奈何有啲可能小型嘅航空公司甚至係廉航呢、 嗯、 真係呢方面係冇提供嘅。咁所以变相係要同事自己去提供自己嘅私夥嘅筆俾乘客囉。 哦，私夥㗎。 係啊，咁可能有陣時有啲乘客又唔記得咧，前完就唔記得還咧，所以變相好多時候同事白白借咗支筆，但係又攞唔翻，但係都係自己真係自己嘅。 哇，好傷喎、啊、咁樣。 係㗎，係㗎。 OK， 你一程飛機可能十個客問你借咗筆啦嚇，跟住有五個還翻，五個冇俾翻你啦，一程機五個，一程來回就十個嚇，一個月翻二十日工二百支筆喎，咁樣分鐘係。 係 啊，所以 一個 budget 嚟㗎噃， 唔好買啲太靚牌子嘅筆添。 哇，真係好啊，即係行。公司冇提供筆就係你哋自己，即係憑住一份愛去借俾個乘客。係 啊，真係噶，所以其實乘客如果自己帶筆就最理想咯。 係、哦，所以係啦，乘客即係我覺得出得門咧，好多時除咗填入境紙之外啦，都好多機會可能會用到筆。咁其實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帶翻支筆啊，咁都其實有你自己好處啦，係咪嚇 ？OK， 好咁啊，想講下一樣嘢啦，我自己都好想知道，或者聽眾都好想知嘅就係攞嘢食方面，其實咧。譬如我肚饿吓，可唔可以嗌多一份嘢食咁样嘅咧？其实喺飞机上边 啊，飞机上嘅嘢食咧，其实多数咧都系啱啱好嘅个数，所以咧系啦，除非真系有乘客唔食啦，系啦，咁多咁先会多一份餐出嚟咯。咁可能肚饿乘客先可以分到咯。但基本上啲數多數都係啱啱好，因為成本效益嘅關係嘅，尤其是經濟艙。 啱嘅，啱嘅，係咯，即係所以就係同奉勸乘客一句就係、是，有時肚餓就算真係未能夠提供到多一份俾你啦，咁都算數啦嚇，將就下啦，係咪？ 冇錯。 OK， 好啦，咁咧我哋搭飛機走嘅時候咧，都成日見到啲空中服務員咧好真摯咁同我哋 say 聲 goodbye 噶嘛，係咪？咁、我哋喺呢度咧都好真摯咁同各位聽眾嚇 say 聲 goodbye 啦，祝各位空中嘅服務員啦或者係機師都好啦嚇，客都好，旅途愉快，拜拜。 好，五点半呢个时间啦，出面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啱啱变咗90嘅。咁啊，记住今日咧系会落雨，同埋有少少雷暴啊，出街咧记住带遮啦。 人长河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很快乐，发现有人听着，清浅一条河，只为自己庆贺。人们眼神让我的脸颊发热，忍住颤抖的手投入一首首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这唱着。可能我唱出了你的苦涩，可能我着自己的人生，可我们有过相同的心声，所以你才会出现在左右，听我唱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梁柏贤希望年底前可以增聘大约50名海外医生。佢话一直有20多名海外医生等候来港行医，最近招聘时再多20多名海外医生符合资格。梁柏贤在一个论坛话，专科的公司型协作要小心处理，因为容易令医生投向私人市场，导致公营体系人手不足。出席同一论坛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现时公营医疗体系人手短缺，当局已经透过不同方法舒缓，包括增加医护学额、推行自愿医保、在地区成立康健中心等。他表示，首间地区康健中心九月运作，希望增加市民的预防意识和做好分流把关工作。欧盟代表就修订逃犯条例发出外交召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昨日会见欧盟在香港的代表和部分欧洲国家驻港领事，听取意见和作出解说。林郑月娥说，问对方实际的关心以及法例如何令他们的国民或商界担心，但他听不到具体意见，对方只是宣示立场。他重申会听取意见，如果可以消除国际疑虑，特区政府愿意继续做。被问到欧盟发出外交召会是否前所未有，林郑月娥表示做法并非前所未有，他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外国领事曾经就同性婚姻表达立场和关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认为，有关举动是出于对条例的误解，对问题掌握不足，亦都涉及地缘政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日本东京，展开1年4日访问行程，是日本踏入令和时代的首位国宾，期间会同日皇德仁、同皇后雅子会面，亦会同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多项活动。行程期间，特朗普会同安倍打高尔夫球、观看商扑比赛、共进晚餐、举行首脑会谈、出席联合记者会同埋访问横须贺基地。警视厅出动25000人负责特朗普的保安工作，是历嚟最大规模动员保护政要的一次。分析话，特朗普访日展现美日同盟关系的稳定性，但外交背后两国在经贸领域仍然存在分歧。特朗普将力图避免将对立表面化，但对他来说贸易谈判非常重要，可能会向日本施压。英国首相文翠珊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之后，至今最少5人表示有意角逐党魁。最新表态的是卫生大臣夏国贤，他形容英国脱欧是关键任务，保守党不仅现在，将来一样需要领袖吸引年轻选民。其余4人是外相侯俊伟、国际事务大臣斯达伟、前外相约翰逊和前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麦惠仪。 被视为热门之一的约翰逊表明，不论有没有协议，英国会在10月30日脱离欧盟。外界估计，强硬脱欧派出任新党魁和下任首相机会增加，英国硬脱欧几乎不可避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是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启业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多车了一些，龙尾排到过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多些车的，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仍然车多，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接近天后庙道。在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渔港湾。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啦，为咗配合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足球比赛，由而家开始啦，加路连山道同埋介乎加路连山道至到棉花路之间一段东苑道啦，都系会暂时封闭。咁就为咗配合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足球比赛，由而家开始，铜锣湾加路连山道以及系介乎加路连山道至到棉花路之间一段东苑道系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警方亦都会视乎需要实施更多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咧记得留意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寻常事认真做。 茶餐厅入面有一个叫做水煮蛋，即系我突然间又忽发奇想呢个嘅牛奶糖啊，抌落一杯滚水嗰度，即系个水煮牛奶糖。 啱我而家有暗黑料理啊！ 好震啊！揸住嘅时候， 闻下臭唔臭啊？ 哇！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哇，咁大个登山车嘅 ！CIBS 人人广播登山车，游走港九新界，咁都俾你遇到佢，你就记得影张相，踢翻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有机会拎到靓靓 tote bag 啦！ 今日 CIBS 登山车会去港岛南区同香港大学，等紧你哋去 selfie。 有胆又点可以只系影张相呢？有胆又有谂头，梗系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莫莉有话疑。 今日莫莉有话而劲咯，揾你呢一个人我完全唔使讲嘢噶啦，亦都唔使剪。王冠斌， 阿叔讲嘢你要听啊，正所谓。 喂，翻嚟寻常笑有咩感觉啊？ 作为 冇，咪翻嚟都系吓、啊，正所谓香槟咩啊？唔系香槟， 咩啊？你去边啊？ 香音无改，鬓无吹啊！啊，真系笑少离家老大回啊！真系呢坛嘢， 关怀住呢度先。 OK 啦，咪见到你哋而家搞得风生水起，我都老为安慰。 讲啲咁嘅嘢，我 见到你都落翻嚟亲。 你知唔知跟边个学嘢啊？ 边个？ 迪神哥。 哦，咁啊点啊？你要迪神哥边个学嘢啊？ 边个？ 尹子龙。你就知咩啦？ 喂，嚟到摩呢有话而今日你想讲咩先？ 今日咩？你呢坛嘢讲是非噶嘛？ 系啊，唔系我而家熬仔转咗，叫做情报。 你个人都冇乜嘢好讲噶啦，唔系讲下是非有咩好讲啫？咁样 系而家叫情报。 唔系我要有啲咩情报噶？即系要讲 讲边个都得噶，讲迪神啊，我啊，都唔好讲我住啊，头几集。 你有排讲啊？ 陆续有嚟大把。 我讲咗十几年都未讲完。 系啊。 你就知咩事啦？ 咁你讲边个？ 讲啲大佬辈先啦。 都系阿 O 噶。 讲冯力申啦，梗系讲冯力申啦。 有咩讲？有咩讲？ 佢家坐堂嚟噶嘛？呢度 系啊，打到你噶。 喂，唔系嗱，我话咧讲冯迪申嘅啲情报咧， 系， 唔系因为呢坛嘢我都积怨甚深嘅，我摆咗我摆咗个心里面咧， 系 一段好长嘅时间。 咩事咩事？ 今日都真系要开一开咪嚼一嚼嘅。 好啊， 咁话说做咩咧？咁啊都要数说翻你大约，我谂都有六七年前。 哇，你都好记仇哦、 啊，嬲啊！唔系记仇问题，系嬲。 你根本上小气。 我梗系啦，你听埋我姑姐啊，你小气过我啊，俾你听。好啦，啊话说咧，咁啊六七年前嘅我咧，咁啊啱啱咧就叫做即系迎合翻个大趋势，学嘅网购啊， 系 啦，咁啊翻去大陆网嗰度买啦，哇，即系好平啊，见到咁样心喐啦。咁你知嗰阵时咧，我对于呢件事咧本身系拒绝嘅， 系。 咁于是乎唔敢开嗰啲 account。 系啊。 咁呢个时候咧，我身边有个人，姓冯嘅，我哋唔好嗌佢全名先，我哋暂且叫做迪生， 系 啦，阿迪生哥咧，咁啊突然间咧又同我讲，喂，我呢排成日上网买呢啲嘢有病啊，嗱呢个你睇下你睇，嗱系咪得啊？系咪似真嗰啲一样啊？ 但系你认识佢已经知道佢成日买把鬼嘢噶啦，你仲信？ 唔系，咁我本身买都系买把鬼嘢多嘅，你睇我啲手信就知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叫佢喂，帮我整顶帽啊咁样。嗰时咧我就睇中咗，因为夏天换季，咁我谂住买顶 cap 帽。咁啊呢顶 cap 帽咧，咁啊其实本身就即系其实名牌子嚟嘅。咁跟住但系咧就本身四百， 我都中过招啦。 本身480元嘅正价，咁我嗰时咧就贪，我嗰时系衰嘅，谂 你都唔已经校友嘅一个人。 $25喎，喂， 喂， 480元，佢嗰度卖$25喎，哇，咁我梗系眼睛发亮啦，咁我已经做足， 跌咗都抵啊，系咪？ 我已经做足晒功课嘅，睇晒嗰啲内容啦，又睇晒啲用家嗰啲即系评语啊，啲人摆相啊，各样各样咁样，咁啊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啊，即系都 OK 啦咁样，于是乎我就斗胆同阿的神哥讲，喂，的神哥。拍档啊，喂，你买开嘅时候帮我执顶啊，咁样，咁佢话诶 ，OK OK， 冇问题，咁样，好啦，于是者隔两三个礼拜货到啦，咁我梗系本住开心嘅心情啦，你谂下，我为咗$20顶帽， 系， 特登揸车去到佢府上楼下， 哇， 就等佢落楼，然之后咧就俾顶帽我， 系，我想话呢个已经过$20啦， 系啊，你谂下， 个车程佢车钱， 我架车系咪先咁样，好啦，跟住之后咧我去到楼下，我等佢啦，咁样，佢斯斯然咁走落嚟，一落嚟嘅时候咧，佢拉住个纸盒，咁你知啦，平时大家都有上网买开嘢。咁通常嗰啲即系纸盒出面有胶袋，胶袋出面有纸盒，纸盒再出面有胶袋。 系啊， 点知佢拎咗个披萨盒落嚟？系嗱，我认真系一个披萨盒。你嗌披萨，佢外卖送嚟嘅时候，嗰扁踢踢嗰个盒，咁我见揸住我有啲奇怪嘅，咁又懒开心咁啊，跳跳扎咁啊，走咗上车啦，坐咗喺度，佢同我讲：喂，不哥，搞掂啦咁样。咁我就咦吓冇喎。cap 帽喎，人大嗰啲 cap 帽啊，大佬唔系公仔大嗰啲。 立体噶，冇可能摆喺披萨盒入面噶。 咪咯，咁扁嘅咧咁样，一打开，撞你个鬼！ 纸嚟嘅， 唔系固定嘅扁形，即系佢完全唔成立一个帽形。嗱，帽嚟讲咧，除咗你话嗰个鸭嘴顶之外，即系前面突出嚟嗰位啦，咁你前面前额嗰位佢有个高身噶嘛？ 系啊， 正路嚟计系应该点都一个成人嘅手掌个肉心， 系啊， 咁上下高度啊，系咪先？冇嘅， 佢将佢压扁咗一倍喎。 咁样。咁样扁踢踢咗，即系好似似咩咧？ 变咗做高尔夫球帽。 唔系啊，系你去参加嗰啲鸭仔旅行团啊，嗰啲大陆团落嚟咧，嗰啲有即系咪啲红色帽嘅？ 系 就系嗰只啦。 咁你嗰度嚟噶嘛？ 跟住我望住， 都系嗰度出产噶嘛。 我望住，哇，唔系啊嘛，咁样。跟住佢仲要喂请少立咁样，佢仲好意思问我收翻$25。跟住我已经嬲啦。跟住之后咧，咁我就话喂唔系，睇睇先啦。跟住咧，明明嗰个 pattern 咧系一个白色底，然后绿色椰树咁样嘅款嘅，一啲东西嘢嚟嘅。哇！撞你鬼，佢歪嘅。 喂，最后你有冇真系俾$25佢？ 有，我又俾佢。 就但你问翻佢攞车钱， 唔系就系俾咗廿蚊，我先有得唱足佢咁多年啦。嗱，我冇俾钱，我唱佢唔得嘛。我俾咗钱就可以唱佢啦。 今日多谢晒黄冠斌嘅情报，迟啲再 碎料啦。呢坛碎料嚟嘅。 系讲多个劲嘅俾我哋听，迟啲。 好啊， 拜。 呢个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的纸是写着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他手上的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那个的答案，抽中提示那个就要考考你的演技，能不能够掩饰到自己只是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黑仔王。 即系我同阿斌啦、阿莫啦、阿尹子龙啦，即系中间实在太多呢啲咁嘅故仔啦， 经历过太多系嘛？ 真系经历过太多，有排讲。 我听又开心啊！我想再听啊！ 听完真系了解咗的神好多。 系啊，下次我买帽咯。 原来咁嘅， 下次我买帽咯。 阿罗啲，阿罗啲说话咁有骨。 系啊系啊，佢不嬲都系咁噶。 唔系啊。啊、我好尊敬你的 我知我知 我又是你师兄的 听都觉得有骨 都是骨来的 好了喂现在来这个的这个黑仔王啊这个黑仔王呢我手上有四张纸又是啦即是我们就比阿莫你拣先啦 好好好没问题 好啊 阿莫拣先啦 好啊 我们真的不敢 帮他抽啊 是啊 他现在直情我想我揸住准备给他抽而已佢要掉晒台面捞啊！先 输咗就先，一输就赖， 再开过。 只手去 feel 下嗰种气场，你知唔知啊 ？OK， 系啊， 好啦， 好， 边个先？ 边个先？ 知 道晒啦，我先。 丁神先啦， 我先啦，我先啦。 先 呢一个咧，系一个职业嚟嘅。 Thank you。OK， 好，阿乐啊，咁呢一份系一份政府工嚟嘅，基本上。 嗯。哇，好似大家都知。 佢呢个样好微妙， 男士比较多嘅， 男士比较多， 系 啊，头先系师培啊， 成日听开我节目嘅都知道我系有迷思嘅。 好，呢位系莫莉吓， 好，跟住嚟到我咧就系 第二 round 嘅咯， 系啊，第二 round 嘅 咯， 系啊，第二 round 系啊，使唔使再重复多一次俾大家，即系所有听众们，即系求其我哋头先喺度 up， 我哋求其 up 啲嘢咩嚟噶咁，使唔使俾佢哋知道咁？ 啲听众系咁样讲嘅， 会噶，有阵时 心声系嘛， 想 Facebook 估下咯， 系有阵时可能佢讲嘢， 嗰个系同我 up 咁， 唔知你做乜嘢咁。 好啦，嗱，我嘅 tips 咧系职业嚟。 系咁啊！我师培的 tips 咧，就系通常系男士比较多嘅。 系我阿乐咁呢份应该系一份政府工嚟嘅。 系而我莫莉咧所讲嘅咧，就系咧我对佢哋有迷思嘅。咁究竟我哋而家要讲紧啲乜嘢咧？就系啊，我哋其实都玩咗好多个礼拜，点解成日都重复讲嘅咧？系啊，就系呢个黑仔王啊嘛，系咪啊？ 系 呢 一 个节目你有份嘅。 系啊，咁跟住呢一个 game 咧，其实咧就系咧有三个人有真正嘅答案，有一个人只系得一啲提示，我哋就要估啦。直播室入面有四个人，究竟哪一个人是完全没有答案的人？ 哪个是戏王呢？ 嗯 嗯， 但我们每个礼拜都估摸你的， 上 Facebook 讲一下，大家 为什么要是我呢？ 不知道你好像咯 耶、 yeah. 你那些答案不答案咯 戏、yeah. 王嘛 好顶人的摸你一估的样 子、我记得摸你说是拍过戏的嘛 一定好好睇添啊！ 即系佢哋讲嘢真系有骨噶， 我冇啊！ 而家原来而家啲后辈咁嘅， 系咯，仲叫你前辈前辈啊， 系咯， 暗马底就等你 啦， 系啊，暗马底等你啊， 仲喺度， 系啊，仲走 计啊！我真心喎，讲出嚟都俾人话有骨，好冇办法。 好啦，喂啦， 大人， 我哋嘅 tips 系咪讲多次啊？ 系啊，咁我哋第一 round 嘅 tips 就系 职业嚟嘅， 政府工嚟嘅， 男人比较多， 我系有迷思。 Round two， 好 ，Round two， 边个上先？ 我先啦，我系阿乐。呢一份职业咧，俾人个感觉系好英雄嘅。 嗯， 佢哋休息嘅时间好似比较多，但其实唔系嘅。 系师培嚟嘅呢个。 我莫莉咧，每次一见到嘅时候系金睛火眼望住。 佢呢一个嘅职业啊，我的神啊，佢呢个嘅职业咧，你可以叫做好辛苦，但系同一时间你要谂，唔系、平时你哋可能好休闲嘅。 平时咩啊？ 好悠闲 哦， 哇，我好想知道个 tips 啊！吓，点解大家好似个个都 咁？不如你直接讲你知个 tips 咩？ 即系你攞住 tips 啦，系咪啊？ 系啊，你系咪 tips 啊？ 系咯，点解你啲讲嘢技巧咁奇怪嘅？ 咁奇怪啊！ 你而家系咪问我哋 out tips 啊？ 唔系啦，即系有时演技嘅嘢咧，就有啲人好似扮紧真，咁有啲人好似扮紧假噶嘛。 你咪扮 真亦假，假亦真。 喂，师培啊，个游戏系咁玩噶嘛？ 咪不如咁啊，不如咁啊，师培啊，你不如试下讲一次个游戏点玩嘅。 系啊，喂，游戏解说不如俾你讲啊。 呢两个月佢都唔知点玩 咯，又中意讲晒答案俾人听啊。 答案出嚟，一系就讲到唔知做乜嘢咁。 我太诚实啦，唔好意思。 你知点玩噶嘛？ 游戏解说， 但俾你听多一次啦，咁样。 唔使啦，我知啊，我知啊。好啦，大家继续啊。跟住系咪可以再估噶啦？ 嗱，我哋而家咧就一人讲咗两 round 啦，系咪？嗱，我哋转个头翻嚟咧，就睇下究竟俾埋第三 round 啦，好冇？大家都迟迟地俾埋第三 round 啦。 恋上便无忌讳，无我的设计，摆布就如上帝 no， 想欢呼跟你脱轨，想牺牲给你拆毁，想献世为你扭曲，一开始不会结束，为你扭曲，将个告变祝福，真可纵容，不可脱度，只可重复，不可救赎。 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的纸是写着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他手上的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那个的答案，抽中提示那个就要考考你的演技能不能够掩饰到自己只是得提示，这个答案呢 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黑仔王。 好啦，已经俾阿师培听多咗一次啦。 我明白晒啦，我而家识玩啦。 清晰啦， 而家我哋不嬲都识嘅。 系话俾你听多次，系听首歌。 哦， 系啦， 首歌。头先个首叫咩名字啊？ 系啦，叫咩名字啊？ 系咪 You 啊？啱唔啱啊？ 边个噶？ 张敬轩。 好嘢啦。完啦，好嘢，好嘢。 好啦，系咪可以继续玩啊？咁 好，呢个黑仔王系。 唔系头先，因为我哋已经有咗两 round 啊嘛，系咪？ 系啊。 咁究竟系边一个人？我哋使唔使估一注？ 估啊，估啊，估啊！ Dixon， 我估思培，你真的很大嫌疑啊！你今日 点解 咧？你讲咗太多与呢个游戏不相关嘅嘢。 同埋咧，我想讲咧，佢唔识讲大话噶嘛。 系啊。 而我对咗佢咁耐咧，佢冲出嚟第一个指人， 咪咯。 你谂下咁多集佢冇指过人噶 。喂喂喂，你讲咗两次，你嘅答案系咩？ 男人比较多嘅。 啊，我讲咧。 唔記得咗啦，另外一個。 你睇下，你睇下啲反應，你睇下啲反應。 同埋佢平時會衝出嚟講答案。係 啊， 仲要佢今次咧歌前咧仲走去拗我哋答案添，拗我哋貼士，叫我哋俾貼士佢。 唔係喎，但係 好啦，我哋 不如我哋亂咁噏啲貼士佢。 好啊，嗱，我哋而家即係一致裁定係邊個？ 師培。 好啦，三個都覺得係你，冇辦法，你要打開。 我可以打開啊！哦，好啦，我知噶、啊， 你知嘅、 哦，你知嘅， 我系真系知噶。 咦，咁佢真系演技进步咗喎、啊！ 有培训过，有培训过。咁啊， 玩咗个几礼拜之后，唔系个几月、两个月之后咧，佢唯一嘅成长就系识讲大话， 学坏咗点算啊？唔系，但系我要临即系取消资格之前，我要讲，我要估一个人。 你冇得估噶啦， 我冇得估 啦。你听埋我 嘅啫， 你听埋我哋第三个牵示之后，你先 唔系啊？喂，师培，原来你都未识玩嘅。 系咯， 哦，暂停一下， 佢背咗个游戏解说，佢抄翻嚟。 Round three， 好，第三 round 边个先？ 哦， 好。 我每次见到佢哋咧，我心里面会咁样嘅。 呢个系除咗《Ring》当年嗰首歌之外，有 其实冯迪生咁了解我咧，其实我呢三个牵扯加埋一齐，你应该已经知道系咩嚟噶啦。 咁我本身知嘛，咁我点解我要？ 真系好强嘅演技啊！呢度每个人都 系啊， 系好到我啊！嗱，呢个咧就肯定我一定系知嘅，其实。呢種職業咧，雖然佢哋開工嘅時候好忙，但係唔開工嘅時間咧又好多。 哦、 但係最好，我知道，但係最好唔好開工啦。佢哋都係唔開工嗰個開工啦，係咪先？講真 嘅， 你快速講埋你 啱， 你嗰、那個， 我呢一個啊，佢哋成 估係邊個啦？ 佢哋成日都會突然間會著得好多衫，同一時間佢哋喺活動場上又會著好少衫嘅，係咪啊？係咪啊？ 我觉得阿乐，我原本谂住拣你噶， 但我真系知道。 我觉得阿乐， 我觉得阿乐咯， 好中 point 喎，讲嗰样嘢。 以阿乐个性格咧，其实同师培都差无几嘅，一系又噏咗答案出，一系咧当面喺你面前 search 个答案咧， 冇冇啲 search 个答案噶。 佢争在未开 speaker 又话咩？ 好啦，最后阿乐系 我系知嘅。 哦， 你真系唔知道。 我是得个 tips 嘅啫， 拜拜， 太犀利啦！喂，我讲我个 tips， 我个 tips 系得职业嘅啫，但系坐喺收音机旁边咧，同我哋一起玩嘅都应该估到，因为阿毛即系我太了解佢啦，佢一讲话会 bring bring 眼嘅职业咧，都系得呢一个嘅啫， 系啊， 系咩咧？ 对我咯。 阿莫今次真系冇讲大话嘅， 佢冇讲大话， 因为佢真系眼睛发光啊！讲起嗰阵时， 呢一 揸住提示，佢唔知系咩噶嘛，点会发光？ 呢个职业系消防员， 冇错， 啱啱？ 下次揾消防员过嚟做 咩啊？ 做 咩啊？ 做嘉宾 哦，嘉宾啫， 我识一个啊，要唔要介绍你识啊？ 你啲质素唔好， 我识一个呀。Patient love never fails， 因为有你先爱，所以我爱。In you I found who I am， so precious。And leaving me in fear. 走过来，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It's your love， 有一种美丽叫无私的爱。残缺的人都会明白，放慢这真爱，深到这大海。脆弱的人更会存在，因为有你先爱，所以我爱你。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 It's your love。 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 六点啦，咁咧就下个礼拜再见啦吓。寻常事认真做啊，系四点到六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好，下个礼拜见啦。